啊， 大概也就是在300-500左右吧。 现在这个季节是得买什么样的？它是不是薄厚也不太一样啊，海明？ 对，夏天的话它会轻薄一些， 嗯， 会透气性会好一些。到秋冬的话，主要是以防水为主， 嗯， 防水，嗯，对，防水为主。基本上，如果您要是把户外登山作为一个长期的，因为户外登山毕竟它起点低嘛，只要有一个健康的双腿， 嗯， 然后就可以走起来，就可以快走啊，或者是爬山呀，嗯，都可以。但是秋冬的话，还是要买，我个人建议还是买防水性好一些的，因为经常北京会下雨呀， 哎，对， 嗯，冬天会下雪呀， 嗯， 买就一次性到位了吧， 哎， 可能，嗯 嗯，对，好啊，那个，嗯，我觉得您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接着问啊，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海米再给大家介绍一条吧，刚才说了一条跟长城有关的，我相信好多朋友也都喜欢长城，而且在长城上拍照确实特别好看。嗯，除了长城还有没有你觉得在秋天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大家一块出去徒步旅行的很美的线路？ 哇，突然我想想啊哎呀，最近真是特别的，就是说因为好一段时间没发活动了，你知道吧，我都不知道发嘛， 生疏。 第一是，不是生疏，因为很多自然就是天气的影响啊，你的这种雨天不能发河沟， 嗯， 也不能发那个这个出金，然后所以哎呀，哦，对，还是我觉得可以去蒙头沟。 哦， 蒙头沟潭柘寺附近， 嗯， 有很多很多的线路， 嗯， 有很多很多的线路。我想一想啊， 嗯，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在秋天的时候可以走走京西古道也是可以的， 嗯， 因为秋天的京西古道还是比较好找，第一是好找，第二是秋天的时候它也呈现出和冬季和春天不一样的景色， 嗯， 秋天的那种。嗯，妩媚感吧，我觉得，嗯，大家也比较好找， 嗯， 我再想一下啊， 嗯， 突然路线有点， 没事，咱们就说门头沟潭柘寺这个，大家去这个线路有什么可玩的景点儿，然后大概要计划多长时间这条路线，跟大家说一说就行。 嗯，计划的话，如果只是。你如果走景区啊，你可以去潭柘寺， 嗯， 这是比较好找的，大家比较好找的。如果你要走户外野线的话，就是我之前夏天的时候分享过，然后可以走，王坪镇，然后走到那个地方去，把车停在那附近，然后往上走，那个地方有，就是他修的一个健身步道嘛， 嗯， 大家都可以很好找的地方， 嗯， 然后上面有马蹄窝，然后有天梯。嗯，有风口安， 嗯 嗯，就可长可短吧，特别短的话就可能走一个7-8公里， 嗯， 然后长的话你可能就走个10几公里， 嗯 嗯，然后可以从那边穿到那个叫，应该叫望都阁吧，好像是， 嗯， 望都阁，它也是一个收费的一个小景区， 嗯， 不是很有名，但是都是在那一附近。然后，如果在秋天的话，你还可以去一下怀柔的石门山。 嗯，石门山， 嗯， 啊， 对，也是一个小众的景区。 嗯， 小众的景区，然后是在金家路上。 嗯， 金家路上，然后它那个景区的时候，我们是冬天的时候发过，它可以有2-3处的冰瀑。 嗯， 看冰瀑，然后到秋天的话，你可以爬到它那个山顶上，然后看它整个的从上往下看它整个山体的那种高壮观的感觉吧。然后像一个平平的山的平面，然后突然开出了一个门的感觉，一个自然景观，我觉得还是很漂亮。 嗯 嗯，如果再推荐的话，可以去一下那个天门山。 嗯。 嗯，天门山也是在密云， 嗯， 密云在应该是在琉璃路上吧，反正导航可以导得到， 嗯， 啊，导航导不到，然后它是，也是一个小景区，景区不是很大，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嗯，